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两区建设1周年之际，城市副中心交出了亮丽的答卷。市场持续升温，消费市场加快复苏，在机制改革方面，探索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干部人才聚集，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持续开展境内境外多维度的招商推动项目落地，给予了这个金融机构落户副中心更有力的支持。未来通州区将进一步深化两区建设。那么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后，将如何带动通州的文旅发展？这次的服贸会副中心的专题展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今天邀请嘉宾来共话两区建设，助力城市副中心发展。来，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又是这个满满的一屋子嘉宾，请来也特别的不容易哈。通州区两区办专职副主任车新威，车主任您好。 大家好。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还有来自通州区文化旅游区管委会的副主任刘云，刘主任好。 大家好。 嗯，通州金融办的副主任孙国卓，孙主任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车主任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次服贸会上，我知道你们也是这个闪亮登场哈。有很多的这个活动以及这个展览是吧？ 嗯，是的，是的。嗯，谢谢黄老师的介绍。大家知道呢，其实咱们服贸会是全球第一个专门为服务贸易搭建的国际性、国家级、综合型的服务贸易交易平台，已经在国际服务贸易的领域崭露了头角，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本届服贸会是9月2号在北京开幕的，已经吸引了15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会，10000余家的企业来亮相。那么在两区建设中取得亮眼成绩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携包括文旅服务专题展、金融服务专题展、青年设计师论坛活动、绿色金融成果等发布等2展3活动亮相了咱们今年的服贸会。而作为重中之重的呢，就是我们9月6号的一场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主题活动。这场活动的主题是千年之城开放新篇，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活动。它是一个就是咱们城市副中心在本届服贸会上的集中的展示，涵盖了招商推介、现场签约、交流访谈等诸多内容。备受外界关注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两区共委员会也正式宣布了成立。那咱们两区共委员会首批是邀请到了45位政策战略专家、行业领军的人才、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资深的学者，为副中心发展提供专业的指导。那其中的一些重磅级的委员，比如中国 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中国电视家协会主持人专业委员会主任敬一丹、以及乒乓球大满贯得主邓亚萍、还有我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中石化原董事长、党组书记、长江 CEO 联盟主席傅成玉等等重磅的嘉宾都参加了这个活动， 共同为这个副中心的发展出谋划策。 对，是的，是的， 确实在服贸会遇见了精彩的城市副中心。那么孙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这金融方面。 这个金融展呢，它一方面呢是把这个副中心的整个定位、战略规划进行了展示。另一方面呢，也把这个入驻副中心的一些代表典型代表性的企业进行了这个展示。 来，刘英刘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通州文化旅游区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功能的核心承载地，也是本届服贸会副中心组团两展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专题展以古韵新城、身临其境为主题亮相本次服贸会。我们也通过多种形式为观众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体验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还邀请了环球度假期的功夫熊猫阿宝、小黄人以及侏罗纪世界中可爱的小恐龙来到了现场，和观众进行互动，通过创新展览内容和互动体验形式达到了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目的。通过沉浸式的体验方式，向世界展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科技共融的文旅产业与城市发展的新魅力。 确实是像刚才说的，服贸会的我们遇见的这个城市副中心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当然要想了解城市副中心，其实还应该来到这里哈，有更多的了解。那么刚才节目一开始呢，其实我们就说到了今年是通州两区建设的一周年哈。那么这个车主任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个两区建设这一周年的情况。尤其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们对于这个两区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不一定特别熟悉哈，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谢谢郝老师。两区呢就是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家知道去年的2020年就是9月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服贸会全球服贸峰会上宣布要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自此北京的两区建设就正式启航。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两区就是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那么今年服贸会的召开的第一天，习总书记又做出了新指示，要支持北京开展国际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的先行先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其实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呢是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全面升级。那2015年呢，北京就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北京就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城市。试点范围呢是覆盖的整个北京市域，五年来累计推出了很多项的这种试点举措，探索形成全国首创的这种突破性的政策。在试点政策的带动下，我们可以发现北京服务业增加值的占比，就是占咱们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80%，比试点前要提高了将近6个百分点，高出全国约30个百分点。所以服务贸易规模呢也占全国的1/5，持续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今年4月初呢，国务院也先后批复了上海、天津、重庆、海南四省市来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这也是对咱们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成效复制推广的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这是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哈。 对，就是咱们北京市试点升级为了综合示范区。那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呢， 是第二个区哈， 对， 两区建设刚才是一个区，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另一区的建设。 对，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呢是现在有3个片区，总面积是119.68平方公里，包括了科技创新片区和国际商务服务片区和高端产业片区。那咱们副中心呢是在这个国际商务服务片区当中。同时呢，北京还有一个就是纳入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大兴国际机场的北京区域，大概有9.97平方公里。所以北京两区建设目前是涵盖了全国的两个唯一，一个是唯一享受了两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功能的区域，另一个呢是就是全国唯一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所以北京的先行先试的引领性更强。 是。 那么通州呢，在北京两区建设中是就是 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2018年的1月，通州区被批复为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第二批的示范区。2019年的1月，通州区被批复为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先导区，是唯一的一个先导区。那刚才提到了咱们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通州组团呢，主要包括城市服务中心、运河商务区和张家湾设计小镇周边可以利用的产业空间，10.87平方公里。通州组团主要是围绕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的产业布局，重点聚焦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城市科技、文化设计、专业服务等这些领域进行探索、改革创新、强化服务功能和保障体系，来不断的深化京津协同发展和协同示范。我就先介绍这些。 好，那么刚才呢，其实车主任也介绍到了，作为这个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当中唯一的这个先导区和自贸试验区的国际商务服务片区的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咱们这个城市服务中心应该说这一年来变化是非常的大哈。那么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呗，这一年来这个建设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有什么样的变化？ 好的，谢谢杭老师。大家知道北京城市服务中心是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我们始终坚持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来推进咱们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的规划建设。目前呢，服务中心建设正处于正式拉开城市框架、构建高水平发展的成长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得到了多方的关注和重点的支持，可以说这个历史机遇是千载难逢。那么两区建设呢，是双轮驱动，更是融合驱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是条上的产业开放，而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块上的园区开放，所以产业开放模式和园区开放模式相结合，条块联动，政策红利叠加，不断的优化提升咱们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的开放发展环境。那么我们主要一年来主要做了以下的一些重点工作，一是从领域加区域加要素的三个维度来构建立体化的工作格局。在领域方面，我们首先成立了两区建设的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1+8+58的组织格局，也就是有一个领导小组办公室、8个相关的协调工作组，还有我们区内的58家成员单位， 所以是1+8+58。 对对对，用数字代表。然后在区域方面呢，以运河商务区、文化旅游区、张家湾设计小镇等重点示范区和工农区为高水平的开放核心承载区，深化产业开放加园区开放的模式，来不断的改革创新。在要素方面，我们主要是要突出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特色，重点聚焦市领导关注的绿色金融、城市科技与文创设计、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几个方向，来制定专属的这种专题的实施方案。第二方面呢，是从政策加项目加机制的三个维度来构建创新的体系。在政策方面呢，我们也出台了咱们通州的自贸试验区的实施方案，编制了相关的3年行动计划和年度的工作要点，来明确咱们两区建设的目标、时间表和任务图，借两区政策的双轮驱动，来不断的进一步加大咱们副中心的改革创新力度，来扩展国际视野，勇于创新实践，来积极争取这种含金量比较高的政策在咱们服务中心先行先试，推出一批国家和首都战略需要的带动性强、自身禀赋好的创新制度。包括在绿色发展方面，可能一会儿孙主任可能会介绍我们在绿色金融方面有一些探索。在京津协同改革方面呢，就是因为通州和北三线离得近哈，所以我们以通州和北三线联动为抓手，来推动跨区域的产业合作，构建跨区域的联动机制，打造京津冀区域的对外开放的窗口。同时项目方面呢，我们是梳理产业政策，梳理重点的产业空间资源，来不断的推动咱们两区的项目的落地。在机制方面，我们也是深入的推进了体制机制的改革和选人、用人、引才的机制的创新，探索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干部的人才的集聚，来推动干部梯队的素质的能力的提升。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积极筹建了两区的顾问委员会，来作为咱们城市服务中心战略资源交互和区域共建共治的平台。我们还聚焦了境外境外的招商引资，组建了区级的政府部门加咨询机构的国际化的招商专班。 借助这种国际咨询机构的关系网络和知识库来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招商和产业服务的队伍。我们就是采取了多种的这种招商引资方式来开展线上的招商推介会，包括中英文双语的这种招商推介会，也走出副中心去上海、深圳、合肥等地举办了相关的推介会，来不断的打造咱们城市副中心开放发展的新名片。 是 啊，第三方面呢，我们从平台加矩阵的两个维度来不断的强化两区的宣传展示效应。在平台建设方面，我们在全市率先上线了开放通州的中英文的网站，而且一些国际化的账号也先后开通，一站式的两区的服务中心正式启动运营，我们两区的标识的形象体系在不断的完善。那么市两区的展示会客厅也将落地，我们服务中心在不断的积极的推进建设。在矩阵建设方面，也是借助咱们媒体宣传的力量，获得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环球网、中国网、凤凰网等网络平台、抖音等一些新媒体平台的广泛关注，相关报道达到百余期，举办了全球财富管理论坛、财经年会等等可能孙主任也会介绍到这一些品牌活动，来不断提升咱们副中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我们也是今年和去年也都是借助咱们服贸会啊、进博会这样一些平台，来不断的展示好城市副中心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这种有效的成果，来积极的搭建城市副中心与企业沟通、与世界交流的平台。 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三位嘉宾是通州区两区办专职副主任车新威、通州区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刘云以及通州金融办副主任孙国卓。那么说到咱们这个今年这个两区建设一周年呢，前一段时间也是刚刚举行了发布会哈，发布会上也说了，这个是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亚洲建筑面积最大的交通枢纽，对标最高水准的国际人才社区，还有中国北方唯一五核交汇的运河金融城，以及全球最大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还有高精尖企业云集的创意设计小镇等等等等，这个都是两区建设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的成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金融方面的这个成果哈，尤其是这个两区建设这个副中心的发展，金融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是吧孙主任？那么这个目前在这个金融发展方面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尤其是这个我知道你们也引入了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金融企业，在两区建设的发布会上当时也有介绍哈。来孙主任。 好，谢谢主任。我们这个就是金融发展呢，主要面向三个方面的这个需求。第一个呢，就是要帮助疏解非首都的这个功能。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第三个呢，进一步从长远的角度呢，像比如说绿色金融方面，我们要想建立这个绿色金融的国际中心。那么这个为了达到这三个目标呢，我们就是在战略上面就是想发展这个总部经济。在这个在金融的这个资源配置啊，产业链融合、投融资对接啊这些方面呢，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来说呢，我们从这个去年到今年呢，做了这么几方面的工作。2020年呢，是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和通州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带队去对接这个部分驻京的央企和金融机构总部，像这个三峡集团、十五家子公司、农银金科这样一批这个央企的二三级总部和金融机构实现入驻。今年的这个六月份，三峡呢新能源首发募集资金227亿元，市值突破1000亿元，成为这个市值最高的新能源上市公司。 这是什么 A 股的哈？ 对对对，三峡集团那么它就会成为这个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绿色发展和提升运河商务区形象的首个央企总部集群。今年呢，这个副中心呢，我们还有区政府呢，继续加大和金融机构、央企的对接。我们引进的国寿投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与北投集团，他们将成立一个百亿级规模的这个产业基金，支持副中心的发展。我们还引进了普华永道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成为四大在我区设立的首家专业服务机构，极大的提升了副中心在财富管理专业领域的知名度。 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这个两区建设在这个绿色金融领域方面也是有所发力哈。这个绿色金融呢，又是一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又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儿哈。孙主任先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绿色金融跟传统的金融有哪些不一样呢？为什么咱们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呢？ 好的，这个绿色金融和传统金融相比呢，它最初的特点呢就是强调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的利益。 嗯， 它把对环保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为计量活动成效的标准之一，通过这个金融活动引导经济主体注重自然生态平衡。所以绿色金融它讲求的是金融和环保生态平衡的协调发展，以及最终能够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嗯， 在这个绿色金融这个重点的这个领域方面呢，我们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副中心呢，它在两区建设当中呢，有两个空前重要的定位，一个就是全球财富管理中心，一个呢就是绿色金融的国际中心。 嗯， 那么在这个金融绿色金融国际中心方面呢，我们副中心是希望成为这个绿色金融的主要承载地和先导区。我们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呢是搭建绿色金融的政策体系。那这里面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谈论的比较多的就是绿色金融的标准。 嗯， 我们推动那个绿色交易所、绿色金融研究院，他们呢制定了相关的这个绿色金融相关的标准，特别是绿色交易所，他们在最近在拟定这个绿色项目库的标准。 嗯， 还有包括 ESG 公司的这些标准，能够把这些项目啊、公司啊分成这个深绿、中绿、浅绿、非绿这些这个不同的这个级别。 嗯，其实您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绿色金融包括些什么。 对，绿色金融其实它的主要就是依托于绿色产业。 嗯， 金融呢主要是负责就是推动这些绿色产业的发展， 就是咱们大家常说什么碳达峰、碳中和这些的哈。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跟这个相关。 对，我们这个引进的这个绿色交易所呢，他们也在建设这个全国的自愿碳减排的交易中心。 嗯， 就是英文叫 CCER 这个交易中心。嗯，配合着上海那边的是强制减排的这个交易，我们这边的就是将来会有更多的这个市场自主提供的这个碳减排的交易项目。 嗯， 那么除了这个绿色交易所之外呢，我们还引进像三峡刚才说的三峡清洁能源，还有北创低碳科技绿色金融主体，来加强这个绿色金融方面的这个工作。 嗯， 在此之外呢，我们还支持像北京银行、中国银行设立这个绿色专营支行。在这个绿色金融的对外交流方面呢，刚才这个车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这个论坛活动。 嗯， 在像2018年、2020年，我们都举办了这个北京绿色金融国际论坛。我们还举办了第二届资管行业的这个 ESG 高峰论坛。 嗯， 还有今年还有首届金融支持绿色科技的年会，这样一些大型的活动。 嗯， 推动打造具有权威性、前瞻性的国际金融的新地标。 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请这个刘云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吧。 老街老房老胡同，多少陈年老话沉淀在拆迁的老巷中。北冰洋的汽水，五分钱的冰棍儿，黄黄的胶圈，甜酸的豆汁儿，一只冰糖葫芦串起多少蹉跎往事。当你一一舞龙亭的茶巾，什刹海的溜冰，白楼下约架，让多少怀情少女动情。别了自行车，小轿车成了街景，小巷里没有了片鞋的踏拉声。多少岁月往事，只在发火的照片中。曾经朦胧的阳光，如今亮盈盈，再不见往日那昏暗的天空。咿咿咿咿呀，多少旧城变新城。咿咿咿咿呀，奥运五环在北京。是北平。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我愿意。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我愿意。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在服贸会遇见城市副中心，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几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共话两区建设，助力城市副中心的发展。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几位嘉宾是通州区两区办专职副主任车新威，通州区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刘云，以及通州金融办副主任孙国卓。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对于这个城市副中心呢，方方面面的这个发展呢，有很多要跟大家介绍的。但是最近最热的一个热点就是9月20号即将开园的环球度假区哈，尤其是在它的这个带动下，这个通州的这个文旅发展应该说会有一个巨大的，巨大的提升和变化吧。刘云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主任。北京环球度假区就坐落在北京通州文化旅游区境内，是国家发改委立项的重大产业项目，也是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最大的一个点睛之作。那么北京环球度假区它共分为三期建设，即将开园的是一期项目，总投资超过500亿元。这里包括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变形金刚、小黄人、哈利波特、侏罗纪、好莱坞、未来史世界，其中还值得关注的是有全球首个以功夫熊猫为主题的景区，也将在这里与大家见面。 这也是这个中国元素的体现，让大家很喜欢。 为消费者也开启了中西文化交融共生的奇妙之旅，而且特别消费者也能够体验到在2/3的景区的室内的体验，这春夏秋冬都为消费者提供了很好的这个试验度。 就是说园区有2/3的娱乐场地是室内的。 对对对、对，它也是相当于非常适合咱们北方的气候。这里也必将成为北京最火爆的网红打卡地， 最近就已经网红的不得了了。 所以大家现在微信圈可能有一个交流方式做了一下改变，就是有没有体验票。那么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外溢效应也十分明显。环球度假区将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乃至北京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为北京文化旅游产业带来了无限的商机。据预测，开园后将带来约1200万人次的年客流量，将带动周边上下游70多个门类、100余个行业直接或间接受益，为周边也提供数万个就业岗位，从而形成一条非常完备的文旅产业全链条。 那么前十年文化旅游区上下拿出了十年磨一剑的勇气和决心，打造了不留余憾的精品工程环球主题度假区。未来呢，文化旅游区将全力推进北京环球度假区及周边市政配套和产业建设，为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打下坚实的基础。 也就是说，这个环球影城这个项目，其实从前期铺就是开始立项啊等等开始建设，花了十年的时间了。 对， 到现在 对 马上就要开园哈，所以您说十年 磨 一剑， 是 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那么这个大家就很关注了，这个文化旅游区哈未来是怎么发展？尤其是现在有了这么好的这个项目，环球影城。而且您刚才说了，其实是有三期的这个建设，是吧？ 对对、啊，现在只是开源的是一期项目 啊、嗯。那么这个接下来会它是发展的这个空间有多大呢？接下来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招商的举措呢？ 那这里我也做文化旅游区做一个宣传推介了。 好， 文化旅游区具有巨大的产业空间优势和世界一流的配套基础设施。文化旅游区总体规划面积是 12.05 平方公里。 这文化旅游区是咱们副中心专门规划出来的一块地方。 对对，它是在城市副中心的西南部、 啊、 整体占地是 12.05 平方公里、 嗯、 其中环球影城项目占地是4平方公里。 嗯， 我们还有其余8平方公里的可用地。那么近期可提供的经营性用地就有 1.09 平方公里，可上市的建筑面积可以达到 233.7 万平方米。未来呢，还预留了 0.73 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远期的开发建设，也保证了园区持续性的发展。同时呢，园区也投入了超500亿元的资金建设，规划了50多条主干次干路，还有4条轨道交通和世界最先进的地下综合管廊。那么目前呢，首旅集团总部、盛唐时代等28家文旅头部企业已入驻园区。通州国际人才社区也启动了规划建设，来加快国际人才聚集地的建设。那么未来呢，文化旅游区在做好首旅集团总部搬迁、环球主题公园二期建设和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等“十四五”重点项目保障工作的同时，将积极结合新型文体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国家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区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等战略发展定位，以服务保证环球主题公园和承接上下游产业外溢效益为重点，吸引一批 IP 设计、动漫游戏、演艺娱乐、文化科技类企业，布局一批高品质的消费设施，建设集科技、休闲、娱乐、潮流为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体。 也就是说，文化旅游区不仅有环球主题公园，还有这个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啊等等哈，是一个这个新型的文体旅游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示范区。 对对 啊，好棒啊！来，您接着介绍。 同时呢，我们还积极与自贸区做好这个衔接，探索与国际行业组织建立联合的招商机制，共享优势资源，形成北京副中心的大文旅协调发展格局，打造“十四五”期间副中心的文旅产业开放的新舞台。 那我们也看到，2020年新一轮的这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方案是把，文化旅游区是确定为了国家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的重点园区哈。也是这个应该说赋予了文化旅游区应该说现在有一些政策的倾斜和先行先试的机会，是吗？ 对对，主持人您说的特别专业。那么去年十月呢，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方案就将文化旅游区确定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的重点园区，强调以文化旅游区等为龙头，打造新型文体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那么蔡奇书记来园区调研时也多次指出，要抓好文旅区规划建设，用好两区政策，吸引培育一批 IP 设计、动漫演游戏、演艺娱乐等文化科技企业，布局一批高品质的消费设施。那么两区建设呢，也赋予了文化旅游区更多的政策倾斜和先行先试的机会。目前我们正围绕着优先申报信息网络视听传播许可证、游戏版号、鼓励举办国际性文艺演出、艺术品和体育用品展会、允许外商投资文艺表演团体、优化营业性经营演出许可证等一些重点开放领域，储备了一些重点的文旅项目。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在全力保障环球开园的同时，策划举办副中心文旅产业高峰论坛等一些大型活动，借势环球开园来展现副中心文化旅游的美好形象和两区建设的成果。 所以说环球开源只是其中的一项， 对， 然后这个整个城市副中心的这个文化旅游会有非常多的精彩的这个活动啊。 对， 刚才您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那么我们说完了这个这个文化旅游，我们再回到这个金融方面哈，因为这个金融服务嘛，在促进这些实体经济的发展方面，其实还是要发挥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的哈。孙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通州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举措，或者说咱们副中心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举措呢？ 好的，这个服务实体经济实际上是这个金融的这个最重要的本质的任务。我们呢主要在三个方面推动这个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第一个呢是制度建设。我们从这个去年开始呢出台了和财政局一起出台了三项这个金融纾困的政策。从支持担保和这个银行风险分担等等方面去帮助中小企业能够更好的获得融资。第二个呢是我们政府呢还起到了这个帮助银企对接和银税对接这样的一些这个对接的这个机制，然后呢帮着这个金融机构能够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来服务这个中小企业。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打造稳健的金融运行环境方面，持续的去做好金融风险防范的工作，推动这个地方金融组织啊规范的运营，实现网贷这些高风险机构有序的退出，营造这个安全稳健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数据上来看呢，就是初步统计前七个月银行金融机构发放的小微贷款超过3000多笔，余额超过200亿元。这个3000多笔的概念呢，可能网友并不一定清楚。那么大概呢是涵盖了这个通州区纳税在20万以上的这个优质企业。所以像 不要听的是3000多笔，这钱数可大。 对对对对。另外像绿色信贷呢，这个也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将近15%，增长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另外像具体的文创和科技贷款呢，累计呢也超过这个250多笔，金额达到44亿元，是小微贷款里面规模较大的这些放贷规模较大的这些领域。今年以来呢，我们还实现了3家企业上市，再创了这个副中心的这个新的速度，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绩效在不断的提升。 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哈，副中心速度。在服贸会遇见城市副中心，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通州区两区办专职副主任车新威，通州区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刘云，以及通州金融办的副主任孙国卓。对于这个城市副中心呢，应该说大家有非常多的期待，而且刚才说了这个两区建设这一周年成果亮眼，现在也有很多落地的这个企业，刚才介绍到外资企业不少，那么也有这个本土的企业，也有境外的企业哈。来，车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刚才呢一位听众也提到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比如它的新设的市场主体等等一些指标，我就具体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在两区的建设的这种推动下，产业蓬勃发展。首先呢是市场热度在持续的升温，一到七月呢咱们通州区的新设的市场主体是13304户，同比增长大概是42.7%，其中新设的企业是13213户，那么在全市呢它这个排名是第二名。就是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咱们确实副中心的市场热度在不断的这个升温。然后同时呢刚才孙主任也介绍到，咱们金融服务的业态也不断的日趋完备，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企业加速的向咱们副中心集聚，总部企业文化科技产业也是像刚才刘云主任也介绍到了，也是不断的集聚啊，包括在文化旅游区的集聚。同时还有一个指标是外商投资稳中向好，咱们一到七月呢全区的实际使用外资呢是超过了2.7万亿美元。同时呢消费市场在加快的复苏，现在全市都在打造这种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那么通州区呢也印发了2021年的通州区促进商品消费的增长工作措施，包括咱们要开源的环球主题公园，以后都是要促进这个消费的不断增长的一个点哈。然后一到六月呢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概是275.2亿元，同比增长是15.4%。 字。刚才主持人介绍说落地的企业是不是都是本土企业呀？有没有境外的企业？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咱们上田八木的货币经济中国有限公司，它是今年六月呢落户在咱们城市副中心的一家刚刚开业的非银货币金融机构。上田八木中国是由日本的上田八木短资株式会社独资设立的，是中国第六家货币经纪公司，但是是首家的外资独资的货币经纪公司。这个企业的落地也是咱们区金融办还有各位领导不断推动落地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孙主任可以具体介绍一下。 这家这个外资机构呢，现在是应该是说副中心金融业在这个引进外资方面这取得了一个最大的成就，也颇受市场关注。他们现在呢就是近期呢已经开业，每日的这个交易量呢也是超过几百，这就是很大的规模的这个交易量。当然他们还有更多的这个野心，还要再往前继续发展。 这不是六月份刚落户吗？是吧？我们也是期待哈，它的这个发展也能够带动咱们副中心的这个建设和发展。 是的，就是企业也在跟我们交流过程中也是说，在他们筹备和开业期间，咱们通州区政府啊、区金融办为代表的各级政府机构都对他们的筹备工作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然后帮助协调解决各种问题。好，然后除了上田八木呢，我们路福特中国总部已经注册落地，约翰马丁国际、中铸创联、阳光出行成功入驻，全球排名前五的建筑设计公司凯亚瑞恒也即将落户副中心，美式保险公司也是有入驻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意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在不断的集聚这种一些好的企业来关注啊， 这都是在这个国际上比较知名的一些企业哈。 然后在招商引资方面，副中心也是不断的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打造一系列的这种组合拳，出台了系列的促进产业发展政策。此外，副中心还在落户指标、人才住房、交通出行、职业发展、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也将为落户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为企业提供服务包。我先介绍这些。 好，这是这个是咱们在这个入驻企业方面。对于这个人才的引进方面，咱们刚才说了还在搞一个两区的筹建一个两区顾问委员会哈，就是让一些这种叫什么国际性的复合型的这个人才，也有经济学家还有文化方面的一些专家，是吧？ 是的，9月5号其实我们就举办了咱们两区共委员会委员走进城市副中心活动，然后刚才也介绍到了9月6号咱们服贸会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主题活动，也是邀请了咱们两区共委员会的委员参加活动。那么咱们成立两区共委员会就是为了可以汇聚各方面的共识，来获得各方面的支持，来共同打造咱们副中心的品牌。两区共委员会呢定位就是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是提供战略咨询和战略资源交互的平台，就是邀请咱们政策战略专家、行业的领军人才，还有高校以及研究机构资深学者等各领域的这个资深人士组成，来希望他们能够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提供产业发展、营商环境优化、环境提升等各方面的专业的指导，来链接咱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招商引资呀、全球传播宣传呀、政策创新等领域的这种顶级的资源，来推动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成为开放水平更高、国际竞争力更强、区域布局更均衡的一个首都甚至全国的经济开放的新高地。那么我们主要是聚焦了总部经济、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城市规划、科技创新、文创设计、文化旅游、商务服务等咱们两区呢重点关注的这个产业领域，来突出两区对外开放的国际化的品牌建设和公共的这种能力的提升。目前呢我们邀请到的首批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大概是45人，刚才也基本上介绍了一些。 是刚才说到了有这个单霁翔啊、金一丹呐、还有林毅夫是吧？ 对， 还有邓亚萍等等， 是的， 各方面的这个人才哈，都是为这个副中心的发展，请他们来出谋划策。 对， 那么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了，几位给我们来介统一下，这个“十四五”开局之年哈， 副中心以及这个两区建设呢，应该说也有很多的这个目标和规划，下一步还会有哪些举措呢？ 好的好的，两区建设呢真的是咱们“十四五”开局起步之年的发力点和重头戏，下一步呢通州区将进一步深化两区建设，还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数字经济，还有刚才提到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还有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方面的五子联动一体推进，来争取形成叠加效应。首先是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要突出咱们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来推动两区的管理的运行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就是持续完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选人、用人、引才的机制，切实发挥好刚才提到的顾问委员会的战略咨询平台，还有未来也将构建理事会的区域的共建共治平台的作用。那么第二方面呢，在探索政策制度创新方面，要加快推动刚才孙主任提到这个绿色金融还有经济协同等特色领域政策的研究，力争形成一批有突破有实效的制度的创新成果，来聚焦创新成果，来做好我们的案例的归集和试点经验的总结。因为对两区建设的一个评判指标就是有没有复制推广的案例，这个很重要然后第三方面呢，在推动项目落地方面，要持续的开展就是境外的境内的还有境外的多维度的招商，完善线上加线下、请进来加走出去、本体加外脑的这种相结合的招商引资的机制，落实好刚才咱们也提到的重点企业的服务的常态化的机制，来建立我们企业服务的直通车的制度，不断的深化重点企业服务管家的机制。然后第四方面呢，在宣传的方面也希望不断的完善多媒体、多形态、多平台的宣传矩阵建设，高质量的办好服贸会这个进博会的这些平台，利用这些平台来做好副中心的宣传，就是要抓好咱们副中心的两区的工作的这种契机，来完善宣传的矩阵，来不断的提升咱们城市副中心的知名度。可能最后一方面也是聚焦重点的区域，比如说咱们刘主任所在的文化旅游区，还有运河商务区、张家设计小镇，来聚焦这些重点区域，来推动这个园区改革开放。 是好，那么孙主任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了，就是主要的就是“十四五”期间呢，在这个区里面的这个“十四五”规划的基础上，我们金融规划也就快要推出了。像这个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服务这些方面都会有更多的进步。 这还是很令人期待的哈。好，那么刘主任， 那也欢迎大家多来文化旅游区打卡。文化旅游区会以不断崭新的面貌来向大家提供不断消费的一些产业升级的项目。 好，太好了，谢谢，我们这个欣然接受您的邀请哈。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都非常的这个期待， 跃跃欲试。 对，没错，真的也特别感谢三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了解了两区建设一周年以来所取得的成绩。那么作为这个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中唯一的先导区和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副中心的两区建设也是应该说是展现出了开放发展、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也祝愿在你们的这个努力下，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美好、更加欣欣向荣的副中心的建设。谢谢你们， 谢 谢 主持人，谢谢大家。 承载沧桑。